记得我们共同约定，还记得我们共同呼吸，那么的温柔，那么近的距离，我们抱得很紧，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，说好爱不用分段聚散，不淋着雨，就算有冷空气，我会把你抱紧，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不弃不离，永远在一起，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，我爱你，不弃不离，一辈子在一起，哦哦，从此我们相偎相依，不弃不离，永远在一起，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，我爱你，不弃不离，一辈子在一起，哦，从此我们相偎相依，从此我们相偎相依。